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四十集。秋意推了推眼镜，继续看书。没过几分钟，他听到了边南的笑声。边南估计是刚醒，声音里还带着鼻音。 邱大宝，你近视啊？ 你有意见？ 多少度啊？平时也没见你戴眼镜。哎，你坐我的时候有没有揣申涛身上啊？ 200不到，看书才戴。你回学校吗？ 不回，我困死了，不想动。 那老实睡吧。 我睡觉一直挺老实的。 呵呵。 喝你大爷，不是我又搂你了？ 嗯，八爪鱼似的。 不可能，我靠，我搂你怎么了？搂你一下算你占我便宜，知道吗？你又不是女的。 边南很不爽地啧了一声，跟赌气似的翻身把胳膊狠狠搭到秋意身上，想了想又用力在他肚子上搓了几下。 哎，你皮肤挺滑的，赶上小姑娘了。 秋意一巴掌拍在他胳膊上，一声脆响。边南迅速缩回手，在胳膊上一通搓。 你摸你一下，你这么狠干嘛？真打？ 我什么时候假打过你？ 你昨天也不算真打呀。哎，我问你。一开始你是不是拿东西砸我了？ 嗯。是不是一点也不疼？ 嗯，不疼啊，就吓我一跳。你拿什么砸的？ 我的鞋。 我发现你还真挺有病的。其实你要想找回来直接来就行了，干嘛还带人啊？ 哎，一对一我怕干不过你，谁知道你会不会反抗啊。 你要说为砸断你腿那事来找我，我肯定站那不会动。 哎，睡吧，你不说好困好困，不想回学校吗？怎么这会儿这么精神啊？ 让你那眼镜啊把瞌睡笑没了。 边南嘿嘿笑着不再说话。虽然秋意确定自己睡前已经把空调温度调到26了，但半夜还是被边南一胳膊砸醒了。边南跟个火炉似的贴在他背后，胳膊搭在他腰上。他回手往边南身上摸了摸，小毛巾还盖着。他又迷迷糊糊地看了一眼空调上的温度数字，确定还是26度，于是把边南推开了。好容易再次进入梦乡，梦到跟申涛俩人去采蘑菇，正觉得傻呢，就感觉腰被人搂住了。他一边继续采蘑菇，一边伸手往自己腰上摸了一把，摸到了边南的胳膊。叹了口气，还是采蘑菇吧。边南早上的生物钟被长期训练调整在5点，醒过来的时候天刚蒙蒙亮。因为没有听到习惯的宿舍外面走廊传来的打闹声，他用了好几分钟才明白过来，自己没在宿舍，在秋意家。秋意的声音从前面传来。 嗯，你醒了？那你起开点，在我枕头上挤了一夜，再来一小时就能成功把我挤下床了。 你家空调太冷了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宿舍没空调，我好久没晚上睡得这么冷了。 让开，顶着我。 什么顶？谁乐意顶你啊？ 边南啧了一声，又故意往秋意那边用力挤了一下。秋意忍无可忍地坐了起来。 哎， 你到底睡没睡醒啊？ 醒了，我和我儿子都醒，不知道能不能赶上跑步。赶不上，今天下午就惨了。 那你还磨蹭什么？ 等一会儿呗，这又不是宿舍，这样子出去让二宝看到多不好。 二宝还没起来。话说，你那张照片就这姿势拍的吧？ 没错。哎，照片你删了没？ 没删，以后留着发传单。 没等边南跳起来，他已经走到院子里去洗漱了。边南在屋里转了两圈，找到了手机，飞快地打开了相册，发现相册已经删空了，别的地方也没存图片。又翻了翻短信和电话本，发现秋意把这些也都删光了。 靠，吓我一跳。 边南把手机扔到床上，穿上衣服，活动着胳膊走出了房间。边南洗漱完，收拾了东西准备走的时候，秋意正在厨房开始做早餐。他进去看了一眼， 西红柿炒鸡蛋啊？ 嗯，盖饭，二宝爱吃。 嗯，我不跑步了。 那下午得挨罚啊。 没事儿，罚习惯了。哎，我可以帮忙。 嗯，锅里热了饭，盛盘子里就行。四个人呢？ 边南拿了盘子，笨手笨脚的把饭盛好了。锅里的饭还有多，估计是留着邱爸爸和邱燕中午吃的。他犹豫了一下， 我是不是把你爸跟二宝的那份给吃了呀？ 没，我爸晚上想煮面吃了，饭多。 在邱毅家吃完盖饭，边南看了看时间，如果不跑步，那他时间还有多。于是带着秋燕出了门。秋燕拉着他的手一路蹦着，心情很好。 嘿嘿，大胡子，我哥哥都没有送过我上学呢。 他太忙了。 嗯，不过哥哥不忙也不送我。 为什么？ 哥哥说我去学校很近，也不用过马路，自己去就可以了。从家里到学校走5分钟，哥哥算过。 秋燕拽着边南的手一步一蹦地走着，边南让他蹦得有点眼晕，干脆弯腰把他抱了起来。 哎，宝贝儿，你快别蹦了。当初你蹲路边哭的时候，我真没看出来你这么精力旺盛啊。 送完二宝，边南打了车回到学校。这时候跑步的队伍已经回校了。他溜进宿舍的时候，万飞他们几个正准备去吃饭。 哎，早上老蒋进宫了没？ 没来。你跑哪儿去了？ 玩去了。哎，我睡个回笼觉。 万飞等孙一凡和朱斌都走了之后，一屁股坐到了他床上。 又在秋意家过的夜？ 嗯。 南哥，你这样是不对的。 嗯？是吗？ 你跟我们过去的仇人走得这么近，你就不怕我吃醋吗？ 有毒。哎，那你跟徐蕊腻一块儿，我还没吃醋呢。 哎，你这比较对象找错了啊，我跟徐蕊那是情侣，你跟秋意也是啊。 你滚。 回到学校，重复着的生活就再次开始。边南依然被淹没在上午睡觉，下午训练，晚上要不翻墙，要不在宿舍跟人扯淡，要不发呆的状态中。偶尔去网吧，他总忍不住往航运那边瞅一眼，虽然知道秋意这个时间在打工，不可能碰得上。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太无聊了，每次万飞跟徐蕊煲电话粥，或者在网吧沉迷 DOTA 的时候，他都会拿出手机给秋燕打个电话。别人跟女朋友煲电话粥，他跟寂寞的小话痨二宝宝。他发现 秋意在赚钱这事儿上还真是挺拼命。每次他给秋燕打电话，家里永远都只有秋爸爸和秋燕俩人，秋意每天都得快12点了才回家。休息的时间只要不是周末，他也不怎么在家。每次秋燕都说哥哥跟小涛哥哥出去了，估计是要抽时间平定航运内部纷争。一直到期末考完，边南给秋燕打电话，才听到了秋意的声音。边南告诉秋燕自己后天有比赛，秋燕一下喊了起来，声音嘹亮，震得边南把手机都拿开了。 宝贝儿，你身上有没有音量调节钮啊？ 你比赛？ 嗯，后天，周日。 边南本来没想太多，冷不丁听到秋意声音时，他突然莫名其妙的有点期待。 你能带二宝去看吗？ 不知道，我时间不确定。 我想去看打网球，我想看大胡子打网球，我想打网球。 那要不？我让人去接。 我到时候看看，有时间我就带他过去。 哦。 挂了电话之后，边南拿着电话，秋意语气里的冷淡让他愣了半天都没回过神来。以前他跟秋意打电话也差不多是几句了事，但跟现在感觉完全不同。他有点想不明白秋意这态度是怎么了。他坐到床上，摆了个深思的架势，思了一会儿，没想出来近期有什么事儿能让秋意的态度有这样的转变。 潘逸峰被锁门上之后暂时消停了，没有他领头，体校的人大多也不会贸然在航运老大已经恢复的时候去找麻烦。两学校之间没什么动静，我跟秋意之间打从上回吃完蛋炒饭之后就没见过面，理论上也不可能有什么矛盾啊。再说我要真有什么地儿惹着秋意了，以他那性格能不出声？哎呀，这都什么事儿啊。 边南把手机塞回包里，进了体育馆。因为后天比赛，这两天体能训练不太残酷，老蒋对他们挺温柔。不过边南还是被单拎出来了，发球几次都没让老蒋满意。 早饭吃了没？ 吃了。 午饭呢？ 吃了，谢谢教练。 你吃屁了！ 老蒋突然提高了声音，边南吓了一跳，球差点往老蒋身上拍过去，他赶紧抓住球。 就你发的球，隔壁卫校小姑娘接着都不费劲儿，力量、准确性我全都没看见。 要姑娘漂亮，我杀球也能让她接着。 甭给我耍贫嘴，要耍贫嘴比赛，我一点不担心你。冠军舍你其谁啊？啊！你不要休息了，连发球。冠飞，你乐什么呢？正好，你陪着。什么时候我满意了，什么时候走。 边南和万飞从体育馆出来的时候，天都黑了，食堂早就没吃的了。他俩洗了澡出来，发现宿舍桌上放着俩塑料袋，里面好几个饭盒。边南一进来，就闻到了饭菜香。 嗯，这什么？ 老蒋拿来的，炖猪蹄儿。我靠！快看，我眼泪有没有哗哗流下来？ 反正我是口水哗哗流了。嘿，赶紧的，吃吃吃吃吃！ 哇，老蒋要赶上亲爹了！ 为了老蒋！ 万飞一挥胳膊，几个人都一挥胳膊。 为了老蒋！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，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。 多多支持，狼行成双。